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。

痛快去试探，痛快去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，每颗认真也活全都美丽了我。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，

天拥有爱人在身边，只怕太过冒险，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。 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

准备好明天的微笑，无论在天涯海角，相信爱总会千方百计把你寻找。可能他终于明了你有多好，想回头朝你奔跑。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微笑，当你想拥抱，爱总会出其不意，静静悄悄来。 左右右的把你包围着，所有一切为你变了颜色。鱼儿阵阵的温情的洒落，每道目光都是热热的，前前后后的把你拥抱着，整个世界为你变得辽阔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

经路上有你作伴，就有幸福的预感。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， 听好。 一、二、三。 I have you to be with, everything will be easy. Shine the 阳光，淋的雨滴，都是那回忆。I have you to be with, 才懂幸福的境，才怕距离。心电感应，却不断。 开车窗，为你抹上淡淡的妆。风吹起思虑的秀发，让你露出青春模样。最后一班车和着午夜钟响，开往你我家的方向。总在你的身后，注视身边的窗，偷看着窗中你的脸庞。锁上这车顶开了透明的天窗，我们就开心静看着月亮，看你的眼眸闪耀出的光芒，比那月光还要明亮。锁上这车开往快乐的方向，把我们带到了幸福的远方。当车停到了路途的中央，却走得那样匆忙匆忙。最后一班车和着午夜钟响，开往你我家的方向。总在你的身后，注视身边的窗，偷看车窗中你的脸庞。锁上这车顶开了透明的天窗，我们就可以静静看着月亮，看你的眼眸闪耀出的光芒，比那月光还要明亮。锁上这车开往快乐的方向，把我们带到了幸福的远方。当车停到了路途的中央，走得那样匆忙。锁上这车开往快乐的方向，把我们带到了幸福的远方。爱着听到了路途的重量，却走得那样匆忙匆忙。闪耀出的光芒，比那月光还要明亮。我想着这个往快乐的方向，把我们带到了幸福的远方。当车停到了路途的中央，要走得那样匆忙匆忙。 童话故事 怀念上看不多，是我爱上下雨，回忆中你那么同样雨天，彼此满身湿透，仿似小说中浪漫故事，共你初次的结识，全是偶遇。凝望我，你要求可得知我名字，忘掉了，我为何愿意让你知？就像那本看透的书，人生中有些人每次永存在我梦最深处，傻痴痴看街头雨落，滴滴雨点渗透躯壳，寻找一处躲藏角落，有你留在脸上盼不多，有你留在脸上，雨滴留在脸上，没跟我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。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